你信唔信靈異啊？ 有冇玩過碟仙啊？ 當然有啦。 喂，七月如果大家網友真係信嘅，真係去做啲嘢，就算你自己唔做，你都可以去啲佛堂。 做咯，過幾兩個鐘。咁我睇翻嗰部片咧，那個燈籠係的的確確自己着咗火。 咁堅。 呢樣真係解釋。 其中有一個女仔，佢都即係俾嗰啲嘢上個身，跟住突然間彎彎下，突然間攞白袍。 哇！ 攞完白袍之後咧，你會見到佢隻眼好似 反白。 靈異節目點解可以咁鬼開心嘅？ 係啊。 佢做咩？想要做 淨化。 你淨化緊佢邊度 work 啫？ 咁喺度反曬眼啫喎！阿肥婆咧，你啊真係呃成片鬼。你又不單止啊，唔識又話自己識啊，即係數臭曬人身攻擊。你又後生又落個仔啊，即係呢啲咧。 唔係問下金神父咧， 犀利 金神父就驅魔人啦、啊，嚇咩咧？ 我一班人嘈一聲走咗上去，但發現就唔見咗個人。 哇！跟領隊話：得啦，你自己上嚟啦，你自己玩啦咁。 有高僧經過咧，就話同佢講話：咦，佢俾嘢上身啦，跟住就跟住走咗去。 唔係，跟住 高僧走咗。 星期四晚11:30 ，Kelvin 师傅、狄仲、鬼计 Chris， 0212。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 好，各位好啊，顺利去到第三集， 系啦， 节目名我记得啦，今日讲故仔，咁啊头嗰两集即系对上两集，多谢大家支持啦吓，咁啊喺 Facebook 亦都收到好多网友嘅意见，我哋会听嘅，我哋意见系会听到嘅， 系啦， 我哋都有专人去跟进你哋嘅意见， 嗯， 啊包括阿索罗 B 话讲下啲红筹国企嗰个体制啦，咁呢啲系闷少少嘅，啲冇乜特别风浪嘅时候我哋先讲啦， 系啦， 咁啊有位网友我唔记得个名啦，就叫我哋讲詹培忠， 好， 咁我谂咗成个礼拜，你要爆詹培忠啲嘢咧，我就唔系一个好好嘅人选，同埋亦都非常之高风险，所以我谂咧就系阿梁锦松阿台长唔讲呢个嘅。佳玲娜、陈松青之前咧，我哋都系唔会讲詹培忠嘅，系啦，我哋等台长讲完陈松青，睇下佢死唔死得咧。佢唔死，我哋就讲詹培忠啦。 冇错， 佢死咗，我哋梗系唔会讲啦。 呢样嘢讲一讲嘅，两年前我叫阿台长讲，喂，你讲下佳玲案啦，即系你讲下啦。跟住佢话，佢成日都问人，应该冇事嘅。跟住然之后佢就自己答。应该冇事嘅。两年后再问一问佢，都系未讲咯。 系啦，咁啊，台长都唔敢讲啊，陈松青咁，我哋都唔敢讲詹培忠啦。 系啦， 因为你要知道詹培忠喺股票呢行咧，佢嗰个力量系好大嘅。你可以谂到啦，即系佢今届即系啱啱嗰届嘅立法会，佢唔做功能组别啦。 系咯， 基本上佢唔做咧，就唔代表你可以选个人出嚟。 系啦， 系佢指边个人出嚟，咁嗰个人做嘅。 系啦， 即系虽则佢就佢冇做，但系即系做嗰个人都系佢啲人嚟嘅。咁但系即系虽然佢个力量好大，但系唔代表佢唔会俾人打噶嘛，系嘛？即系你谂下，佢都可以俾人打，咁咧就代表即系我哋都可以俾人打啦。 系啦， 咁啊，陈松唔系阿詹培忠嗰啲，慢慢啦，慢慢啦，逐啲讲啦。你一好难开个 topic 讲詹培忠噶， 系咯 吓，讲得即系一定会讲得唔啱嘅，有啲嘢错漏嘅吓，因为你唔系当事人，你唔会知道佢嗰啲才技啊，或者系嗰啲过程系点样。咁所以就慢慢嚟啦，呢样 系咯 吓。咁啊，呢个节目就唔会讲啲股票啊，叫你买乜买乜嘅嘢嘅。咁如果有兴趣咧，可以入我 Facebook 啦。咁啊，大家可以讨论下啦，咁样吓。咁啊，所以个成个 pattern 都系如此噶啦。咁啊，都系嗰句啦，听得到嘅就听啦，听唔明嘅就唔好听啦，就咁简单啦。 系咯。 不过有样嘢，即系我话真系要帮你哋 promo 下个 web 先。 咩啊？ 你个节目。22世纪咩啊？ 嗱，22世纪 萬花筒 系 最近嗰集个新比嗰集，哇！真系大家无论如何都要听， 系 嗰集真系 好， 真系好好笑，冇得顶嘅嗰集真系百忙之中你都要抽闲去听啊！ 嗰集咧，你嗱，首先啦，你唔好瞓，你教谂住系一个催眠嘅。 嘅一節。 係啦，你聽完你瞓唔著㗎。係 啦，你會失眠嘅 ,ok。 係啦，你個屎忽會隱隱痛㗎嗰陣。係 啦，然之後你食飯又唔好聽喎 ,ok。你食飯嘅時候你會噴飯㗎 ,ok。 你最好喺度屙屎嘅時候聽下最好啦。 係啦。 咁、啊、你發覺咦自己屙得幾好喎，咁開心啲。呢集真係一定要聽。 計 第一集嘅港女好聲音之外，呢一集係必聽嘅節目。 係啦、 啊。大家可以上 Magazine 嗰度 download 出嚟啦、嗯啊、真係誠意推介，唔係講笑，超級誠意推介、 嗯嗯、 直頭要錄低添。好，我哋今日就阿迪就以咗一個題目出嚟，就係、是、講啲石油嘅嘢。嗯咁但係我就唔想個節目太過 out focus， 咁、 嗯、 所以呢上半節呢就講先講一啲兩會嘅嘢啦， 好 啊，跟住下半節呢就係、是、再講啲石油嘅嘢，咁啊因為就兩會就嚟開始啦， 係啦， 咁我唔知你呢個節目幾時擺上 web 先啦， 我今晚上 㗎，我今晚上就聽日就開㗎啦， 係啦、 啊、聽日就開㗎啦，咁兩會個行程大家都有炒股票嘅都炒緊啦， 嗯 啊！ 喂，炒紧啲咩啊？其实真系唔知 喎。嗱，礼拜五啊，炒水泥股啦，吓咁啊，睇、我 Facebook 都知道就我就推啲华北水泥啦，咁、 嗯、 啊，索罗 B 就推啲安徽水泥啦，吓咁啊，各有各声嘅，咁啊，暂时华北水泥就好啲啲，吓、咁就点解要推华北水泥咧？咁啊，因为有个国内嘅朋友同我讲，嗱，纯粹同我讲嘅咋，同你分享下嘅咋，就话咧，中国府就觉得。你相对起华南同华北呢，华南区同华北区呢，华北呢就唔够大城市嘅。 嗯。 佢有好多超大城市，即係譬如北京、上海呀嗰啲係超大城市。咁但係即係佢个叫做大城市呢就唔够华南多嘅。 嗯。 咁所以中国政府话嚟緊嘅时候呢就会想喺华北嗰度呢建立多啲嘅大城市。 係。 係啦。咁、呢样嘢就对当地即係嗰一区嗰啲水泥股会有帮助，呢样嘢就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佢又叫我咁讲、嗯。所以佢呀即係你有留意我 Facebook 呢就我前个礼拜呢就话呢睇住3323同埋呢个2009、就今个礼拜买啦，即係等一个礼拜先买，咁如果今个礼拜买咗呢应该係嚼咗㗎啦，赚咗钱㗎啦、就係咁嘅原因嘅。咁、就两会其中一个都係当然最大议题就係反贪腐啦。 係啦、 反贪腐。咁国内亦都越嚟越多即係反贪腐嗰个嘅需求。同埋嗰个期待喺度，咁、但係就究竟呢个反贪腐系咪去到哇好犀利，即係打大鳄啊，捉晒啲贪腐人物出嚟呢，我真係可以咁话就冇可能嘅。 嗯， 打贪腐就嗰个概念就好简单嘅啫。唔打呢打呢啊 ,sorry, 唔打贪腐呢就灭国嘅。 係 亡国、如果你真係打贪腐呢就灭党。 嗯、 打就死，唔打亦都死， 系啦。 咁啊，习近平会知道嘅、我哋都知啦，系咪？你中国点打贪腐咧？冇可能，大家知道佢系咪摆个姿态出嚟噶？你求其搞下啲三公消费，求其揾两个剥晒衫嗰啲官，即系拉佢开除党籍，冇意思嘅呢啲啊！大家都知道。咁、习近平，但系习近平而家将打贪腐已经上咗纲领嘅话咧，咁我哋一定要用唔同嘅角度去睇呢样嘢啦。究竟佢会做啲乜嘢啦？咁、我记得有一集同阿索罗 B 做过一次嘅网台大典嘅，我讲一样嘢就系话咧，你要贪腐呢个咁嘅议题里边咧，分咗两个层次，一个 vertical 嘅， 系、 vertical 嘅意思就系话咧，一路搭上去、如果我要打贪腐嘅话，我一路将嗰个贪腐嗰条链掹上去嘅话。冇得查㗎。你扔下扔下扔到啲姓江嘅。扔到去啲姓邓嘅你冇得搞㗎。 或者扔下扔下发觉咦自己屋企人嘅。 係啦咁全部都变咗 X-File。咁如果你出咗啲 X-File 之后呢社会嘅声音就好大啦。你查到中间你断咗啲人就会话喂你唔敢查上去呀咁你个打贪腐就流㗎啦。咁所以你向上查冇意思㗎或者冇可能做到呢样嘢㗎。咁嗱，举个好简单嘅例子啦，我唔记得我呢个节目有冇讲过，应该系冇讲过。举个简单嘅例子啊，即系譬如我话，嗱，你首先亦都要认清一样嘢，就系中国政府对于贪污呢样嘢、贪腐呢样嘢咧，过去嗰十几年咧，有部分嘅官员呢样嘢系我亲身接触嘅，有部分嘅高官咧系觉得贪腐系一个好事嚟嘅， 或者是啊 ,ok, 我觉得是一个容忍的态度咯。 佢唔系嗱容忍就因为可能就系话你又收钱我又收钱我梗系忍你啦大佬、嗯。如果大家冇得收我梗系唔忍啦。点解有啲人会觉得系贪污系一件好事呢系会促进共产主义嗰个发展嘅。 ok, 即系譬如点讲呢就系、是、譬如我系一个镇长 嗯 我建设我个镇、嗯、想去发展快啲应该起条路、嗯、起条公路。如果我照常规呢我又要攞批文又要成呢可能十年八载。咁、嗯、但系而家我去贪污我同我上面嗰个讲上面嗰个同国务院讲湿啲水俾佢跟住起咗条路啦。咁、嗯、你个镇去 发展快咗。咁所以喺对于部分嘅一啲嘅老嘅官员嚟讲呢我几年前接触过嗰啲啦就係话呢贪腐系对中国发展呢系加快咗中国发展。呢样嘢某程度上系真嘅。咁所以我哋諗啦就係话喺而家个中国里面贪腐里面呢其实好多都系涉及一个道德上面嘅问题。 嗯。 贪污好唔好唔啱。但系贪污系咪好影响到你呢未必系。 嗯。 又举返最起路咁嘅例子啦。即系譬如我系镇长。 是 我想起条路自己贪下咁、啊、我买通上面嗰格啦、啊、买通上面嗰格、哎、我俾我湿啲水俾你湿返两三球俾你你帮我批咗条路啊咁、 嗯 啊、就湿咗上去啦咁佢又批我起条路啦咁呢样嘢对于个社会嚟讲呢影响唔大嘅、 嗯、 只係一个道德嘅批判你贪污起咗条路你唔啱、 嗯、 你受贿你俾人起条路你都唔啱係一个道德嘅问题你知道喺共产党里面道德嘅问题基本上唔係一个咩大嘅问题嚟㗎啦。 同意。 係啦。咁但係个问题就出现啦而家要打贪腐呢我啱我喺网台大典嘅集讲过呢係一个横向嘅贪腐嘅概念。 係。 呢个贪腐嘅概念系咩呢又举返头先个例子啦。我攞咗嗰个起路嗰个批文咁我俾咗啲贿款出嚟啦。嗯、啊！俾咗个贿款上家啦，譬如系坟总咁样啦，我攞咗个批文翻嚟啦，咁我都要赚钱噶，咁我拎住个批文去贪啦，点贪呢譬如阿的你系做水泥公司嘅，系、 嗯、 咪我批文同我讲话要买3000万水泥、哦、起嗰条路，咁不如咁啦，我俾2000万你阿的，啊条路你帮我搞掂佢、 嗯， 中间嗰1000万咪我同你分咯， 好啊， 咁我同你有水收咯，嗱、 嗯、 呢样嘢都系一个道德嘅问题。但是这样东西道德的问题之余亦都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OK。为 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近这几年里面中国发生很多公路事故啦冧桥啊条路冧了尤其是桥啦冧了这样经常有。那这些就会衍生一个社会问题就是说譬如有架是不是烟花车啊 是。 行过爆了条桥条桥冧了。牛也都讲啦是条桥冧令个车爆啊还有个车爆令个条桥冧呢这些是个社会问题啲人就会说喂呢条桥唔系偷工减料 㗎 你偷工减料咪冧咗囉点会一架车行过爆啲烟花会冧一条桥咁紧要㗎咁呢样嘢牵咗社会问题咁你中央就要打啦即係话我打嘅嘢就係话我如果俾钱啊的你买咗啲偷工减料嘅水泥俾我起路令到一个社会问题我就要打啦但向上打呢就冇可能嘅你打到上国务院国务院上面你知道仲有啲咩系统喺度㗎啦係咪先咁嗰啲冇得打咁所以打呢样嘢系会影响到啲民营企业嘅，啲民营企业嚟紧，我谂系突然之间会少咗好多啲无谓嘅 contract 嘅，以往好多无谓嘅 contract， 例如点讲咧，就系、是、譬如系两三年前我去过一笪地方啦，就叫做泉州，福建泉州，咁啊一间上市公司嗰度，咁间上市公司咧系一个泉州里边嘅一个工业村嚟嘅，一个工业园咧就唔系好大嘅，里边有几间大工厂咁样啦，上市公司嚟嘅，咁佢前边嗰度咧就。因为我睇住佢起嘅本来前面呢系一个小小嘅树林仔好多草地啊哇绿油油绿草如茵嘅。咁突然之间就话要起路因为俾收咗钱起条路。咁起路好简单你咪锯咗啲草锯咗啲树跟住铺立青咁你咪起咗啲路囉。但係呢我硬系嗰个画面呢我去咗间公司成两年㗎啦 ,on and off。咁一路喺个画面里面我觉得有啲唔对路㗎。起咗条路 有咩唔对路呢 有咩唔对路呢我一路都諗唔到我终于諗到个觉得个心里面有咩唔对路嗰度因为嗰度呢唔系起咗一条路系起咗条桥啊 ok 咁点解唔起条路呢因为系由一个比较荒芜嘅工业村、去个市嗰度嗰条路就系直接去个市嗰度其实侧边有路噶，不过嗰度唔知咩再起多条路啦咁呢啲一定系摊翻嚟噶啦咁我諗下你起条路咪得咯好轻强啫是不是你倒立青啫就算你大陆都不是其实不好多立青路啫嘛。 是啊。 咁点解你要起条桥呢起条桥多好多功夫喎、 鋼筋水泥。 鋼筋水泥你又要，跟住我問個老細啦，喂，點解你嗰、那個我諗咗好耐啦，終於俾我諗通，點解你起條橋啦？跟住話好簡單啫，咪阿迪你講個答案咯。 嗯， 你鋼筋又要買，水泥又要買，呢啲咪可以貪到咯，係咪？ 仲要派。 系咯，你又可以派又可以贪，咁啊大家 happy 咯，咁所以起条桥嘅，咁但系呢啲桥如果偷工减料，如果冧咗落嚟咧，会衍生一个社会问题，咁、所以我相信打贪腐咧系会针对到一啲民营企业，喺、个贪腐过程里边咧做一个收钱嘅功能。 但系打贪腐呢样嘢，你就算所谓一个横向性嘅打法都好，你最终有可能会 touch 到一啲唔应该，即系你会掂到一啲唔应该掂到嘅位置。 唔怕，我个打贪腐其实。打出嚟是俾13亿人去睇嘅啫，吓、等你哋觉得就系话，诶冧咗条桥，系、有啲问题，有偷工减料，我就话俾你听，系啦，有偷工打减料，我查到啦，就系牵涉咗依几间企业呢、這个官齐齐拉去打靶，咁咪得咯，拉完打靶之后，大家开心咗之后咧，就唔会同你讲，喂，你继续查上去啦，咁样噶啦嘛，系咪先？咁但系如果你 vertical 嚟咁样打上去嘅话咧，咁你无止境噶，打到上天庭噶，系嘛？咁咪嗰啲高级领导人都牵涉在内噶，咁呢啲我谂阿习近平就唔敢掂嘅，咁啊，所以大家即系打贪腐嘅议题里边咧，你觉得佢系得？我觉得佢唔系随口噏嘅。 是 但是他一定是有个目的或者有个方向去做，他不会大范围全国去打的。你全国他，你想想如果你中国政府真的好像香港 ICAC 这样，即是以前的 ICAC 这样，要打啲贪官拉去坐监的话，我想香中国最大的投资机会就是起监狱咯。你哪有够坐啊？ 是 1,900,000人 坐真的坐爆， 一定坐爆，真的一定坐爆。咁所以打贪腐大家留意啦。咁点解要讲埋两会呢？因为两会之前其实比较少嘅例子咧，话好似今年咁样咧，两会之前咧其实就好多呢啲两会嘅消息，呢啲偷步走咗出嚟噶啦。 OK， 包括琴日就系住建部就话咧，就要起嗰个20% 嘅房产增值税啦，叫做。 OK， 系啦，咁呢个20% 嘅房产增值税咧。就都幾厲害下嘅，即係好簡單嘅啫，就係話阿迪你賣樓，咁我就會同你計啦。你買翻嚟嗰陣時幾多錢，你賣翻去幾多錢，中間嘅差價抽20% 税。 係 啊，咁同以往唔同咧，以往就係話你賣出去個價咧，就抽1-2% 嗰個物業税。 係 啊，咁而家就係你賺嗰度抽20%，有多亦都可能會少咗嘅，咁啊睇下你賺幾多啦。啊、即係譬如如果你嗰層樓400,000買翻嚟，500,000賣出去，以往咧你有500,000俾2% 税，即係100,000蚊。咁而家咧就賺咗100,000咧，你就俾20% 税，就抽200,000嘅。咁啊，大家都覺得就係中國政府真係離了咯，即係對啲樓價已經係忍無可忍，歇斯底利釋出咗個新國五條嘅。咁啊！但係對於樓市嗰個預測咧，我都一樣啦，就係話大城市咧就唔會點樣跌嘅個樓價，二三線或者三四線城市嘅樓價咧就一定唔會升嘅。 其實呢度講一講下香港跟佢咪得咯，如果係攞個中間嘅 difference 抽20% 税， 香港政府唔會咁做嘅，唔敢咁樣做嘅。 嗯， 因為即係依個嘢就牽涉到嗰個稅務系統嘅啦嘛。 OK， 嚇、稅務系統啊嘛，咁啊，因為即係香港不嬲都冇依個嘅物業增值税嘅嘛。 嗯， 大陸不嬲都有啊嘛，你有加或者減係冇問題，你冇變有就一個好大嘅社會嘅迴響嘅嘛。 嗯， 你試下香港抽個物業增值税啊，我諗啊，阿曾俊華都唔敢出街，大佬仲話去飲咖啡，俾人嚼添啊，係咪？咁所以就我諗點解話？大城市的樓價是不會點跌，甚至乎嚟緊仲會有得升咧。基於一個即係我自己對城鎮化嗰個嘅睇法啦，咁雖然而家城鎮化都好多唔同嘅聲音或者唔同嘅意見，咁我自己嘅睇法都一樣，就係話咧，就嚟緊中國政府就係會絕對係會引導一啲嘅大城市嘅人咧，同埋資金咧，就走去農村嗰度嘅。 係 呢、這個之前講過，即係譬如係家庭農場個概念啦。 嗯 嚇。如果我哋將呢個城鎮化拍埋家庭農場，好簡單咁諗嘅話咧，究竟家庭農場係乜嘢咧？乜家庭農場最主要就係話有一個引導性，就係話咧，你喺城市裏面打工，唔係好賺得多，喺啲血汗工廠裏面係得個做字，咁你不如試下翻鄉下搞家庭農場啊！ 咁你引導呢啲人嘅時候，咁當然喺幾十年前文化大革命裏面嘅共產黨亦都可以咁做，咁但係嗰陣時係拎住啲槍指住你翻去耕田啦， 係 咁而家唔可以啊，咁所以佢個引導咧誘因咧就一定係兩個嘅，第一樣嘢就係話你翻鄉下耕田你賺到錢，咁所以一號文件出嚟嗰個家庭農場嘅概念出嚟之後咧，其實你留意翻上海裏面嘅報紙咧，就好多舉咗當地嘅上海周邊嘅城市嘅例子啊。啲例子係活生生嘅例子，即係話，喂，你睇下呢個陳大嬸同埋陳大叔嚇、兩夫婦喺鄉下裏面用家庭農場呢個概念咧，耕下田咧，買下菜咧，哇，咁啊一年就輕易就賺咗100,000。 嗯， 咁对于一啲喺工厂里面打緊工嘅民工嚟讲好吸引㗎嘛。你打工几多啫，4,000-5,000个月。你加到6,000个月啦，又要辛苦又要成。你搞个家庭农场两公婆都有100,000，一个月成8,000-9,000 喎。 咁、你有个收入上面嘅诱因你去做呢个家庭农场。第二样嘢就係楼价上嘅诱因囉。如果你系喺间血汗工厂度打工5,000个月6,000个月。你諗下你要打几耐工你先至可以买到层楼呢，十世都买唔到，系咪先？你唔食你都买唔到，咁、你佢就用个楼价嚟话俾你听，嗱，你再留大城市里边打工咧，你冇运行噶啦、你买唔到楼，你死梗噶啦，你瞓天桥底啦，你听阿陈婉娴讲，去瞓天桥底 咯， 系啦，咁所以佢一定会话俾你听，同啲民工讲，嗱，大城市嘅楼价咧会继续升，你一定买唔到楼噶啦，你不如翻去农村嗰度，我啲二三线、三四线城市嗰啲楼价咧，我唔俾佢升。而你用个家庭农场，你揾到一个比较好嘅收入嘅话咧，你迟早会买到楼。你翻翻乡下，你迟早买到。你留喺大城市，你一世都买唔到。呢个第二个诱因，用个楼价诱因去引导啲钱同埋资金入去翻去个农村嗰度。咁、所以你话城镇化系咪会炒一嗰啲嘅大城市上海、北京概念呢？又一定唔会，我觉得。完全系调翻转，二三十年前就系引导啲农村嘅人翻去大城市，而家就系讲紧大城市啲人咧就走翻去啲农村嗰度。所以兩個調翻轉嘅概念嚟嘅，咁至於你話喺大城市喺兩會裏面有咩好炒呢，咁大家近排都有留意 A 股嘅廣告知啊，環保咯，空氣咯，係咪？你中國唔做環保唔得㗎啦，你經北京我啲朋友，北京已經係要搞諗緊係走㗎啦。因為你尤其是有細路仔冇得住嘅北京， 你梗係啦，幾樣嘢，第一樣嘢，沙塵暴由西北嗰邊吹落嚟，已經死緊。呢、這個好多時嘅情況會係咩呢？由十月開始直至到一月發生。第二樣嘢就係話酸雨嘅問題啦，即係呢個就係因為喺東三省黑龍江嗰邊嘅污染物吹落嚟，咁呢、 碳燒碳啦、燒煤啊， 仲有碳嘅煤嘅發電啦。咁呢樣嘢就好多時候你會喺三至八月、八九月發生。咁基本上你成一年咧，北京咧。说实话嘅系你有成 at least 八个月以上咧，你面对紧一啲所谓呢啲天气嘅天然嘅自然灾害，影响到个空气，咁你 系 好大镬嘅， 非常大镬。我近排都同啲北京啲朋友联络，佢都谂紧搬走，但系就无路可走啊。即系北京已经系做咗十几廿年嘢，咁啊拿住嚿钱，咁啊想落嚟落翻嚟华南呢头呢台呢带咧就搞啲小生意。咁啊，但系真系苦无门路啊，唔知做乜好啊。咁都可以显示到一个喺北京或者系天津里边京津区里边咧，就一个好大问题，就是、空气污染嘅问题。咁啊，究竟中国政府点样搞空气污染嘅问题咧？其实佢冇得搞噶。 你问我咧？嗱，放大少少去睇，即系打断姚尊嘅话题嘅，就系话，其实内地本身嘅问题最基本已经好严重到嘅，就系话 ，OK， 天啦，即系个空气嘅问题啦，第二个水源嗰个干净嘅程度啦，呢两样嘢已经冇得搞噶啦 ，OK， 系啦， 咁你去到所谓一个政府嘅架构里头，就系头先我哋个贪污嗰方面啦，即系呢三样嘢，其实你要点搞，根本就冇得搞嘅。 是啊，你呢样嘢唔系话用一两个政策打落去就可以搞得掂㗎嘛。 同埋 你唔可以出个共产党唔可以出个政策叫个天大啲风吹走晒啲嘢㗎嘛。 同埋你唔系一两年搞得掂㗎嘛。 係啦，而家呢啲系要成个文化嘅改变。 係啦。 因为大家都好理解一样嘢，其实经过咗北京奥运之后 全国喺北京里面最污染嘅以往最污染嘅源头呢就係、是、首钢嗰个厂嘅。 嗯。 咁因为京澳呢京北京澳运呢就搬走咗个厂。 嗯。 咁所以个污染源头呢就搬走咗嘅。咁但係呢几年呢就仲污染咗。因为大家其实心知肚明你喺北京里面知道就係、是、个汽车排放嘅问题。 冇错。 汽车排放嗱你话系咪好多车系会令到个天空污染呢系真。 嗯、 但系唔系必然嘅。因为点解呢如果你个车行得快或者系你搭车返你揸车返工返完工又放工好快嘅、 嗯、 你冇乜污染、 嗯、 但系你知道最大问题北京系塞车嘛、 嗯、 你大佬北京嗰啲油塞车系唔会熄引擎嘅系咪虽然你知道一塞就塞几粒钟唔会熄引擎咁你嗰啲废气呢就喺条街嗰度呢不断咁排嘅咁嗰樣嘢係最緊要咁呢個係個文化嘅問題咁但係唔緊要啦咁你炒股票啫咁咪搞嘅講緊環保咪炒啲環保股囉咁但係炒錯晒邊嘅好多都係叫做個公司有環保就炒上去先啦唔緊要啦係咁㗎啦個市場 炒又一定係咁 炒啫咁你睇下啲天津股啊近排炒緊啦即係即係天津菜環保啊嗰一堆炒緊啦咁另一個兩會會講嘅呢我相信都會大範圍咁去講嘅就係、是、醫改嘅醫療改革嘅咁就去年呢其實就係胡溫最後嘅嗰一年呢即係當執政最後一年、就冇做過醫改嘅去年係完全冇做過嘅咁所以呢今年呢就一定要做㗎啦因為你唔做醫改嘅話呢個醫療制度呢就越嚟越落後嗰、那個社會衍生嘅問題呢亦都會越嚟越大嘅咁、就個醫改裏面你基本上有兩個層次你可以睇啦第一個就係個醫藥改革啦第二樣嘢就係嗰個嘅藥物個制度啦藥物個制度啦、醫藥嘅改革就係講緊就係話咩何為醫院何為診所啲藥由個生產商去到醫院去到個病人手中間有幾多利益集團牽涉在內呢我需唔需要將利益集團連根拔起呢 嘩呢嚿已經多到爆啦 呢嚿已經多到爆㗎啦咁啊但始终都是要搞的你不可以说难搞而不搞习近平政府是一个有为的政府、所以我相信他会搞。所以你看我 Facebook 呢我就叫人买只882天津发展的。我 Facebook 没讲啦因为话晒都是公开的不方便讲啦。 天津发展是什么 ?882。 什么公司、啊、 做在天津里面做啲发展什么都有啦红筹股那些啦什么都有啦。就是我为什么会叫人买只882呢就我喺屈吉先屈吉先呢度讲啦係咪咁话晒我哋呢度有几人听啫我哋好唔知道有几人听咁北上都係35个人咋嘛咁呢度最多咪34个咪咁34个人知道冇乜所谓咁就我肯定到一样嘢呢就基本上我知道已经拍咗板㗎啦就係、是、天津市政府呢就会将嗰个天津医疗呢就摆落去天津发展嗰度嘅几年前已经有讲过但係成唔到事咁但係今时今日应该係拍咗板咁有咩嘅人事变动导致到呢样嘢拍板呢咁你哋问索罗 B 啦吓， 佢会清楚好多嘅。 佢系共产党嘅人事部 专家， 系啦吓。咁你问阿 B 哥吓，咁就拍一版，但我唔知道会几时嘅啫。咁听讲就话两会之后就会落实噶啦，就会公布噶啦吓。咁所以我咪叫人买882就系咁解噶啦。咁其他地方亦都会一样，就系、是、将各个城市里面嗰个医疗制度呢就拍落一啲嘅上市公司嗰度起码个透明度会高咗同埋冇咁多利益嘅饼仔因为你条数喺上市公司嗰度呢尤其是香港上市公司呢你唔系咁容易喐到㗎嘛里面啲嘢系咪咁即係好简单啦就好似铁路部一样嘅啫。铁路部今个礼拜其实一样嘢即係大家可以个想象空间会好大嘅。就係铁路部本来就话要拼入去交通部。点知拼下又话未咁快五年后。咁五年后其实铁路部喺动车事件追尾事件之后呢铁路部系应该即时拍入去交通部嘅。起码有个网管先啦系咪咁但系点解而家话决定咗习近平话决定咗拍落去但系到最后都要五年之后先做呢嗱你要你参考返过去民航呢即系飞机呢就试过咁样拼嘅。咁但系呢个过程就快嘅。主要嚟讲呢就是先拼咗个人事内先。 拼咗嗰个人事系统落去，跟住人事系统理顺咗啦，大家拍晒膊头啦，饮晒茅台啦，跟住成个产业就摆翻落去嘅，摆翻落去嗰个交通部嗰度嘅，即系嗰阵时间，即系国内民航部。咁啊，今次铁路部摆唔到，或者冇咁快可以摆到落去交通部咯，觉得只有一个原因嘅啫。铁路部里面嗰个利益太大啦，你谂下铁路部里面佢个负债系20000多亿，负债20000多亿，你以此计算嘅话咧，铁路部里面嗰个饼咧，嗰个所谓资金池咧，起码超过100000亿， 系， 即系话铁路部都会同习近平讲，就系话，喂，我里面有成100000亿饼仔未分好、啊，你即刻聘来交通部咧，交通部嚼咗咧，咁肯定打仗嘅、哦，系嘛？肯定打仗嘅、哦。咁如果系咁样嘅话，不如你俾几年时间我分晒啲饼仔去，将个铁路部里边条数搞到干干净净先拍落交通部啦。系咪？咁所以呢啲都系其实都系一种洗贪腐嘅过程嚟嘅、哦。亦都系要留意一下嘅噃。吓、啊、咁所以咧。即系1766，即系嘅中国缆车又点买唔得咧？系咪？起码嚟讲，大家知道原来嗰个铁路部仲有成19几万亿啲饼要分，咁中国缆车呢啲实分到啲嘅，系嘛？咁呢中国缆车嗰啲又可以后日后就系咁解咯。咁所以成个两会又会就会好精彩嘅，啊咁就。不乏呢个嘅炒作嘅题材，咁大家可以捕捉住，睇下有啲咩好玩，有啲咩唔好玩咁样咯。 礼拜六开，即系唔系 听日星期日， 星期日开 系啦，星期日开 开完啊。 咁其实佢个会咧开咧就冇意思嘅，即系成班友坐喺度啊，嗱呢个就系习近平啦，拍手啪啪啪啪啪吓，咁啊最主要咧即系A 股又好，港股都好啦，最中意炒咧就系啲搏咪。你知道嗰度好多企业入去， 系啦， 吓啲太子党又喺度，富二代又喺度，乜鬼二代都喺度噶啦。咁啊，跟住嗰啲新浪记者就会走去搏咪啦，腾讯嗰啲又去搏咪啦，啊一搏，譬如个咪搏落阿的嗰度，诶有咩讲啊？喺两会有啲咩发表咁啊？你又快噏一堆啦。 可能会喺呢个浙江起个赌场仔咁样啦。 系咯。吓、啊，即系，唉，或者我哋都谂过呢样嘢啊，咁啊，跟住咁啊，浙江概念股、白领股咁炒咯。 但系澳门赌业股就白领白啦咁样啲咯。 系啦，咁啊，所以就系呢啲搏咪嘅嘢，你其实呢几年你应该知道搏咪嘅时候会讲啲咩？譬如新能源，哎、阿的会唔会中国政府会唔会开发新能源啊？哎，会噶。我哋觉得之前嗰啲力度都系唔够，咁啊嚟紧咧就再加倍。 系啦， 咁啊砰砰声咁啊炒噶啦。 嗯。 吓、啊，咁啊页岩气中国政府咩态度啊？哎，正面。 正面。 咁咪得咯，得噶啦。所以最主要都系啲搏咪嗰啲嘢。咁啊两会大家都系即系相信个焦点，习近平会讲咧就系、是、打贪腐。咁但系正如头先咁讲，打贪腐一定会有佢嗰个 angle， 同埋有佢嗰个嘅限制喺度嘅。 嗯。 啊，即系唔好谂到咁激啦。即系好多人谂到就哇好咯，中国政府打贪腐，以后中国冇贪污咯。 嗯。 你真系冇办法想象到中国冇贪污系咩情况啊，大佬。 哇！ 中国冇贪污真系。除非是世界末日咁滞㗎啦。 冇可能。 冇可能㗎，点会冇点会可以啦，香港都有啦，点会大陆冇啊，十几亿人係咪先。 好啊，咁啊休息一阵先啦。 好。 你听緊嘅係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係朱大调。